行，你们好，今天是伟哥阿宝啊，阿宝今天这个皮肤很好，嗯， 因为我在放假。 不放假皮肤就差吗？ 不放假心情不好，皮肤就不会好。我觉得， 是， 我觉得放假呢，就是心情好，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其实水真的很重要。 嗯， 每像我前一阵子拍戏待在那个城市，我觉得水没有很好， 啊， 所以我那段时间都必须要用矿泉水洗脸。 哎呦天哪！ 对。 这女人是水做的， 对，没有拍戏要上镜头嘛，那既然领了那个薪水，就要给功课教好一点，所以就自己多付一点钱矿泉水洗脸，平常是不用的哦，大家不要以为我奢侈哦。 对对对， 好害怕哦。 对，女人啊还是要注意这个呵护自己，尤其是上了岁数更是 太过分了。 没有 阿宝，你 但真的女人老得快，一定要保养。没有，你知道吗，我以前你讲到这个保养，我再讲一个题外话。以前呢我都觉得几岁的女孩子要做几岁的保养，比方说你不要20岁的时候做40岁的保养，那叫你到40岁要做什么样的保养。可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好，你20岁的时候呢需要很密集的做一些保养。为什么？你难道等到你皮肤不好之后才来做保养吗？你皮肤不好了不会突然之间变好，比方说你细纹出来了想要变成没有就很难咯。所以当你皮肤很好的时候，你就要好好保养，千万不要觉得说是要省的，因为这因为是花在自己身上真的很重要。 对对，虽然最后都是归于一场空啊。 你干嘛这样讲？ 哎，这个阿宝保养的跟个宝一样，所以哎，我决定任命你为我们的这个形象大使啊。 啊，是吗？ 哎，就是咱们要说说形象大使这事儿。阿宝，你知道我们要送给你们熊猫吗？ 不要再讲什么我们你们的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好不好？ 觉悟很高嘛！哎呀，我就是为了让你说这个，你看， 不是，我觉得不要分得太清楚，尤其是我坐在这边锵锵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就是老是这样分得很清楚，我都觉得有点特别不好意思，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争吵两种特别不同的立场，其实没有，大家只我们就是不同的人，但不见得是不同地方的人。 阿宝，行，我党肯定开始注意你了。 你要讲我党呀？ 哎呀， 我还想回台湾呢，很吵过。 阿宝，就是说，哎，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这边闹的这个，好家伙，纷纷攘攘的。这两天你这嚷嚷着给这个大熊猫啊， 嗯， 全国征集起名字， 嗯， 然后好像是最高纪录的名字，大家认为叫团团圆圆，也是阿宝说的这团子一家人。但是我觉得最逗的是什么呢？他们起名字叫长江黄河。就让我想起当年那种打仗的事儿，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对，长真的叫长江黄河吗？我倒没有注意到。 说要起两个名字，小名归我们起，大名归台湾起。 哦， 那 你在台湾方向听到什么议论这事儿？ 最近议论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因为你也知道，台湾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台湾的新闻台比较喜欢新山色的新闻， 更新很快， 对对，非常非常快。但是其实就我的观察啦，虽然说好像刚刚开始说，就是连战先生去了内地做访问之后，说要送熊猫这个事情，好像有一阵子还闹得大家有点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但我就一般普罗大众做的口头上的普查，我觉得一般民众是都挺开心的。 对，所以我就说搞政治很讨厌嘛，就一来就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就又扯出很多说什么不好啊，说这个不好，送个熊猫还不好。 熊，其实你知道台湾人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 对， 很多小动物，因为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木栅动物园，就在台北市郊区的附近。 嗯， 其实它算是怎么讲，台湾经营的非常好的一个游乐设施，而且常年人都非常多，尤其是像之前啊，比方说像无尾熊，内地好像叫 树熊， 树 尾熊不是你们那儿一政治人物吗？ 考了 谁呀、 啊？张俊雄、无尾熊什么的，我听。 就是因为无尾熊太可爱了，所以政治人物还要向他靠拢。你看我取一个无尾熊的名字、多可爱呀、 啊， 这样子。 考拉就是。 就是考拉。 没有尾巴的熊。 对对对， 就无 尾熊。对对对，就叫无尾熊。 嗯。 国王企鹅，企鹅，就是企鹅的一种。 嗯。 那个时候他们去台湾的时候，哇，太开心了，台湾民众。然后呢 ，SNG 车，什么是 SNG 车？就是那种。 玩性虐待的吗？ 不是 SNG 车啊！你看这次大家就不知道了。SNG 车是一种新闻术语，就是那种可以卫星连线的车。 哦，卫星转播车。 对，卫星转播车，我们叫 SNG 车。 嗯。 哎呀，就长期驻守在那个这个 动物园。 动物园。 啊，直播。 刚来的时候就看 啊，民众访问一下小朋友，开不开心啊？我看到了谁谁谁，我看到派翠克啊，跟谁谁谁啊，因为他们也会帮那个小动物取名字。然后呢，最妙的是什么？台湾人真的很关心这些小动物。 那个时候无尾熊为了要繁殖交配，所以还特别又从澳大利亚呢又多弄了一对公母的来。 嗯， 然后呢当他们要所谓的 Heschel 的时候， Heschel 什么 英 文， 你干什么事的时候会发出类似的节奏和呼 声？很小很小很小，耕田的时候， 对对，耕田， 就是那个 拔河的时候有 男耕女织嘛，嗯， 就是动物蹲轮的时候， 啊，蹲 轮，对对 对，蹲轮啊， 对，然后真的那个摄影机还一直都拍着哦，这个时候，而且还要假装很小声，因为不想打搅他们。这个时候，他从后面凑了上去，但是女方显然不太领情，头还撇了过去。到底他们能不能够成事呢？下一个小时我们再为你报道。所以台湾人是非常喜欢动物的，熊妈妈我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哎，你说这也是交配的事儿哈，我倒还真想起来，说熊猫外交啊，这个熊猫大使啊，有的时候大使还完不成任务了。 为什么？ 就是说，英国伦敦曾经就英国伦敦动物园那儿有一个公的。 嗯， 但咱这个熊猫它这个现在这性机能方面慢慢在退化，就老是不繁殖嘛，所以呢又专门从国内调取一个母的熊猫，就为了给它生产嘛。结果这母的你按说承担着咱国家大使的这个任务，到那儿之后呢不但不交配，而且还打架，在动物园里整天 咬那个公的， 哦，咬那公的打，最后不得不我国就撤回了这名大使，就撤回了，有这样的事儿。 对，实际上这个熊猫大使啊，不是现在才有，上千年前就有，啊，就有关报道啊，就是说中国原来有个女皇帝叫武则天，唐朝啊， 对对对， 哎，唐朝武则天，武则天当年的时候呢，就给日本的天皇叫天武天皇送过一对熊猫， 有这事 啊？对，有这样的报道， 嗯， 那么就来证明就是这个熊猫作为这个亲战大使， 嗯 啊。这个它的作用呢，那超过一般人的作用。 嗯， 还有呢，在72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呢，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 嗯， 对对，哎，这个 访问呢，就是中国呢，这个给人礼物的时候，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他呢就给这个尼克松的夫人说，他说我们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决定，在宴会上给他说啊，我们要送给你们一对熊猫。 嗯。 哎呦，当时 不是 啊，怎么说？ 你这事儿还差了个细节， 啊、差个细节， 这里边有渊源，你知道吗？嗯、是从烟开始的。当然，咱们刚从世界无烟日啊，咱也不能推荐、 嗯，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儿、 嗯。 先得说79年 啊、 嗯， 说那时候邓小平还是副总理 啊、 嗯，就跟这个是副总理吗？是副总理，跟这个卡特， 嗯， 美国总统卡特去访问， 嗯。 卡特就用熊猫牌香烟招待邓小平、 哦、 然后邓小平说咱们会谈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抽烟不好吧、 啊、 卡特说虽然我不抽烟、 啊、 但没关系、 啊、 他说这个因为我们美国有1亿多人抽烟、 啊、 我需要他们的支持 哦， 这样 说这抽而且呢他说这个我后来邓小平说你们会不会通过会谈当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啊 嗯， 这个卡特就说不会、 嗯、 说是因为我爸就是烟草种植成 熟他是靠 着 赚钱的 邓小平说你爸很好、 嗯、 对的所以在两国外交里边拿这个熊猫牌香烟这有点的 对 然后后来跟尼克松这个再倒回以前72年 对 说到了你这事儿当时很戏剧化说也是周恩来和尼克松在谈话正式会谈都坐那种沙发嘛然后呢这个尼克松正在跟别的官员谈话然后周恩来呢可能就跟尼克松的夫人谈话周恩来也拿出熊猫牌香烟给他问他说您抽烟吗他夫人就说我不抽周恩来多会外交啊说你不抽烟是吧说你瞧这个 嗯 前面 上面有图案、 嗯、 下面有图案这才跟他说说你们美国呀送给我们北京动物园嘛好像北京动物园两头麝香牛我们现在决定呢 嗯 送给你们两头大熊猫 啊 这个时候你知道就兴奋的就是他尼克松夫人呢叫 My God My God 忙 着 就跟他老公讲 不是他老公正跟外边谈正事呢、嗯、他地可他把尼克松好像叫地可 My God 听到了吗 地可是我怎么样这个名字很糟糕的 对是 为什么 地可是男的生殖器的姐妹 那尼克松夫妻之间就这么相处吗说地可他们要送大熊猫今天好我的天这下得把咱动物园挤垮了呀、 嗯、 结果真的就是送的时候万名美国市民就像你说的万名市民冒雨迎接 嗯 这两头大熊猫、 嗯、 然后到后来就统计一年吸引参观者美国参观者300万、 哎、 300万人次多次登上这个什么呀纽约时报这些主要报章的头版头条这种照片呢、啊、 嗯 所以你看他这个起的这个 作用 而且我跟你讲 我们凤凰跟熊猫啊还有关系。 哎呦， 哎，那我跟熊猫啊还曾经， 你见过真的熊猫？ 不仅见过， 还抱过， 肌肤之亲。 哇， 哎，这广告之后我给你们讲讲有故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在四川，所以说我们凤凰早就这个沟通两岸三地友谊。我们在凤凰在四川住养吧，叫两头大熊猫， 嗯， 一头叫凤凤，一头 叫黄黄吧， 叫黄黄，对，凤凤黄黄。哎，我还跟我们老板一块去看望过， 啊， 而且呢还抱过，很亲，就是 特权分子。 哎，你看抱的时候都得穿那种衣服，就是要 防尘衣， 要防菌的，一点在熊猫太娇贵了 啊！ 你看看这个，我们那次哎凤凰参观团， 哎呦， 咱们的凤凤凰凰，闹不清是凤凰还是凰， 我正想问平安是谁， 摔了个屁股墩儿，啊，这吃 熊猫，啊，太可爱了， 啊。 嗯，哎， 这 是 在 谁的手？ 在背上， 女生的手。 哎，这一个女饲养员了， 嗯， 饲养员，啊。 哎呀，熊猫太可爱了！ 这是你知道不是？我们凤凰的也是一个友好形象大使啊！ 啊， 哎， 呦，你本人呢？ 两个形象大使啊！你看看像， 他是小熊猫吧？ 哎， 大熊猫， 这只是小的吧？ 还没长大的 哦。 哎，你看我们俩像那个什么关系是吧？ 你应该很害怕吧？那个时候 没有，很美的一种感受。你再看，哎，这你看这照片，这还是我们老板那个刘先生拍的，他就 哎呦。 哎呦，我这传播细菌了，后来我也应该检讨就行了。你看，必须穿这种衣服，要跟他隔绝。然后他就问我呀，他就说，他说怎么样，抱的感觉怎么样？我说，哎呀，我没有孩子， 嗯， 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一种父爱呀，尤其一种父爱，那么一种，哎呀，这毛茸茸的在你怀里，哎，然后我们老板就又问我说，父爱是吧？ 嗯， 他说，但是你觉得是对女儿的爱，还是对儿子的爱？因为他有一对双胞胎， 哦， 是吧？都是女孩， 哦， 我想想，是女儿的爱。然后他说这就对了，那熊猫是母的。 哦， 你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哦， 我还不知道是母的，我就感觉像是抱着我女儿。但是他说你看就对，因为这熊猫就是母的。 哎，父亲都喜欢抱女儿。 是吗？ 真的 喜欢抱女的是 吗？不是，真的父亲是比较疼女儿的。 母亲一般疼儿子。 母亲一般疼儿子。 啊，你爸疼你吗？ 这个时候一定要 符合你们 太疼了， 太打得太疼，骂得 疼。可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幸好熊猫真的很可爱。 嗯， 你说什么送麝香牛？美国那时候送麝香牛。 嗯， 麝香牛有多少人真的觉得说啊是稀有品种，好想去看？一定是那种可爱的小动物才会吸引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一起，它造成话题。 对 对， 所以真的我觉得得感谢熊猫。这么些年来啊，为咱们做端，而且伟哥算过账，熊猫不光政治上，咱们这么多年，大家想想，从唐朝武则天开始，经济上也帮咱赚钱了。 对，他这个熊猫呢，出国呢，还有这个挣工资，有年薪，啊，每一个中国现在呢，中国前几年呢，跟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签了一个正式的协议，就是避免有人说拿动物啊做政治事务啊，这样不好啊。 嗯， 那么就是必须，那好，那具体就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中国的稀有动物熊猫， 嗯， 到外国的要寄养的时候呢必须要付费用。那怎么付费用呢？现在中国呢一共是野生的大熊猫啊有1500多头啊，这个人工养殖的呢160多头。那么其中呢在6个国家有这种寄养的熊猫。那么寄养的原则上就是说，你这个熊猫呢，每个熊猫你要给中国付大约400万人民币每一年， 400万人民币， 每年400万人民币。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规定就是说，你一对熊猫，你要到美国为例，一对熊猫在美国住必须要做10年的合同。那10年的合同呢，每年这个美国的动物园呢要给中国交100万美金，那么就是等于每个50万美金嘛，差不多是400多万人民币。然后呢合约呢是10年，然后这些熊猫如果生出小熊猫的话呢，这个小熊猫的所有权仍然是中国的。 哎呦， 啊，仍然是中国的。 对 啊，因为只有中国是最能有效的保护这个小熊猫的生长。 嗯， 另外呢 就是为什么会要这么多的钱呢？因为你知道中国野生动物这个熊猫的保护呢是要很大的费用的。你比方说要有研究所，要培养它，对吧？要了解它的习性，还要给它种它要吃的竹子，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要做这个熊猫的自然保护区呢，你就要有森林警察去保护，不能让人去打猎去，甚至不能说狗进去，你要跟着狗咬它都不行。是要这些维持的费用呢也算过一笔账，中国每维持一头野生的熊猫的成本是多少呢？就刚才我说那么多的费用摊到每一个熊猫的头上呢，大约是500万人民币。 好家伙，这比谁家孩子 都对。 是啊， 我怎么还听说那种千万美元的那种？ 千万美元是这么签约的，就是1000万美元两个熊猫在美国呢签1000万美元的合同，但是呢是10年，摊到每年就是100万美元，那么摊到每一个熊猫头上呢就相当于50万美元。 所以你说咱能不感谢熊猫吗？ 谢谢谢谢谢谢，这突然就说谢谢。 多少收入？而且你刚才说的对，你像咱其他国家那也不能说其他国家动物不好啊，就是熊猫珍惜啊，物以稀为贵啊。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啊，我送给你的是最罕见的，这才是最隆重的礼物。你好，你比如说，要是现在哪个国家有恐龙，那家伙就也够意思， 就发了。 所以美国送给他两头恐龙，是吧？ 哎，所以现在就是恐龙蛋，恐龙蛋就走私啊， 对对， 走私恐龙蛋也是很重要的生意。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物啊，就好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要是就是不是国家或者是地区这样台海两岸这种关系啊，就说我们人与人大家关系不错，所以我那个猫啊。生了，你要不要小猫啊？跟你说，哎，你就感觉经常你到人家做客，说我这家我家养的这只狗是我的好朋友谁谁谁送给我的，而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哎，我听台湾那边也议论说，说咱也不能光要大陆的呀，咱们也得送咱大陆什么动物？台湾是送什么玩意儿？ 该不会是台湾猕猴或台湾黑熊之类的吧？台湾猕猴跟黑熊好像都是比较属于，因为叫台湾猕猴跟台湾黑熊嘛，都是隶属于台湾好像比较稀有独有的那种动物 啊。 难不成送台湾眼镜蛇吗？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想要看台湾猕猴，应该是猕猴吧。 哎，对对对，好像是马英九说过还是谁说过啊，这两个 好像最近说是这个猕猴最近好像是传播什么什么 病菌， 病菌是吧？好像跟那个鸟的那个病 禽流感 啊，禽流感好像有关系，是不是？没有， 基本上今天你问我怎么我为什么 不 知道 啊， 头好痛。 没有，我就看起来那个话。 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也不用讳言，熊猫真是很重要的这个外交动物。你看我们上次去凤凤凰凰那个四川那个熊猫基地啊，他们那儿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哈，他就说我们这儿一头熊猫要出境要出去得副总理批 啊， 这很高级别的，这是 好像 国宝嘛。 哎，他是三个部联合批，然后副总理签字，三个部就是建设部、林业部、外交部，三个部批准了，然后主管的副总理签字，要知会总理签约，这才能出口。 对，它确实是咱们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国宝。 你有申请过吗？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我是这个研究这个熊猫。 OK， 其实我 申请未果。 我觉得可爱动物跟帅哥美女一样，都非常具有国民外交的本质。比方说像我今天在看一个新闻，就是贝克汉姆的新闻，因为贝克汉姆最近又偷情被狗仔队拍到， 又偷情了 啊！听说是在停车场跟一个女生激吻，然后 基本 像鸡一样接吻， 激烈的拥吻 哦，激烈的 拥吻，激吻，然后呢就被拍到了。然后我就看贝克汉姆，心想说，其实贝克汉姆真的帮不管是足球也好，或甚至是英国也好，当然现在他去了皇家马德里，去了西班牙，是做了非常好的国民外交。我曾经去过曼彻斯特，说实在的，你去曼彻斯特可能就看看朋友啊或者什么就算了，但我还莫名其妙去了一趟曼联球场，可是我是一个根本不看足球的人，也不为什么就觉得 有帅哥。 哎，对，对不起。韩国也是一样啊，像以前我妈是从来不会想过要去韩国旅游的，但我妈那天突然跟我讲说，哎，不如我们去看看情定大饭店长怎么样吧。就裴勇俊，你不要说，真的很厉害。我妈妈 将近五十岁了。也没看过他喜欢什么明星，因为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也是唱歌的，什么大明星没见过。他以前是帮邓丽君小姐暖场的，所以他是见过很多大明星的。然后呢？ 什么叫帮邓丽君暖场？ 就是邓丽君如果唱主秀的话，他是前面先唱的， 哎，哦， 那种叫暖场，就先把场子热一热。 因为有点卑贱了。 是我妈的小歌星，谢谢。太过分了， 开玩笑， 没关系。但是我妈这一生人只有一次说。那个谁谁谁要来，我是不是应该去接机呢？就是裴勇俊。 裴勇俊啊。 裴勇俊那时候去台湾，我妈真的问我说：“女儿，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接机？”我说：“妈，你是中年妇女，不要丢家里人的脸。” 难道你要再去暖场吗？ 真的，我真心的觉得这些人真的都帮他们自己的国家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国民外交。 哎，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熊猫。 嗯。 贝克汉姆是英国的熊猫，裴勇俊是 韩国的熊猫。 对。 嗯。 咱都可能数出很多来。 阿宝呢是咱们锵锵三人行的熊猫。 熊猫，对。 哎， 我们要跟谁搞好关系就把。 我也要那个200万美金。 200万美金。因为阿宝这个特点呢，实际上也是个清算大师。为什么呢？他这个父亲是香港人。 没错， 哎，自己呢是在 台湾长大， 嗯，然后呢现在经常在 大陆 拍戏， 嗯， 对， 而且两岸三地的观众都很熟悉他，所以这样一个形象是非常好，而且你是非常正面，非常正面，你是给人一种朝气，哎，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一般的人都不太正派。 你说你跟你们两个比起来， 比我们要正面，起码比我们长得好看。 所以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